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早间版特别节目，我是小丽。 早上好，我是孟群。 今天是2021年8月8号，今天是星期日，东京奥运会最后一天，晚间呢大家就会看到闭幕式了啊。这段时间大家都在享受奥运带来的激情哈，今天可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马拉松的男子比赛哈正在进行当中， 对，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陪您一起来关注啊这个比赛的进展情况。刚才小丽这么一说的话呢，真的这个如果回溯到这个应该是今天是8月8号，回溯到半个月前吧，7月19号，我们那天呢是开始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从那一天开始的早上的2个小时，中午的半个小时，晚上的金戈铁马时间呢也是改变了17点到19点啊，2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晚上的体坛夜话也是扩展成了1个半小时，一直持续到今天，时间过得太快了， 一晃就过去了是吧？期待已久的东京奥运会，之前还是猜想说到底办不办，你看现在也是顺利的办完了哈。大家伙也都来啊，都在问好，小时候可帅了，虎人，虎人这个朋友的名字也是稍微的少见一点，有空以后常来聊天。6645踏雪寻梅，这都是家里人。变局甲骨恩，大家伙早上好。 和平使者纳进我心啊。 这眼瞅着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对奖牌榜的猜测哈也是比较的多样。38比36，中国队加油， 就领先2块金牌啊。 咱们这个昨天晚上经过了一系列的有可能夺金的这个期待之后哈，那看来今天只有中午这块李倩这个金牌值得期待一下了。 在拳击赛场女子应该是重量级75公斤级的比赛哈。 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猜测一下今年这个奖牌榜第一的争夺还是挺激烈的哈，尤其昨天美国代表团4×42块金牌拿走之后，追的脚不是越来越紧了。 今天在赛场当中呢，咱们关注一下对手的情况。刚才小丽说了李倩的这块拳击金牌的话呢，因为进入到决赛，所以说最终还是有可能的啊，这个一切皆有可能。但美国呢，你像在女篮、在女排，包括在拳击男子有2个项目当中，都是进入到决赛都有拿金牌的可能。 闲人北塞说13年前今天才开幕。啊，2008年北京奥运会8月8号哈、啊，晚上8点钟的时候，我是曼联说就是太快了，今儿就闭幕了。 对呀、 啊，但是关老爷认为说，哎呀，看这样子咱是保不住第一了。 昨天在节目里面，昨天应该在晚上的金戈铁马节目里边，还有这个听众说呢哈、啊，我给那个谁加油，我给那个谁加油，我就不给美国队加油， 给全世界加油。好，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虽然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但是还是有看点哈。苏炳添成为了东京奥运会闭幕式的中国旗手，哎，实至名归。 另外，中国皮划艇的重大突破，单日收获了1金1银。 昨天，曹原夺得了跳水男子单人10米台的冠军。 那么在今天话题当中呢，也是已经设定了跟最后一天是有关系的啊，最后的中美这个奖牌榜之争啊，您觉得咱们能不能保住奖牌榜第一的这样一个位置？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要展望一下今天晚上就要举行的这个闭幕式，应该是从7点到9点半。那闭幕式的话呢，有很多的环节的设计，虽然现在呢咱们对闭幕式的整个的设计的环节并不是特别的了解详细内容，但是您可以期待啊，因为看了这么多年的奥运会包括世界杯的开幕式闭幕式的话，您总得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啊。

万人每周一次核酸检测。7月30号起，上述四镇启动核酸检测，目前已采样 16.9 万人，已出结果 15.8 万人均为阴性，同时还建立了机场从业人员在大兴区分布情况台账，共目牌登记 1.2 万人。 Good morning.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昨天是东京奥运会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跳水、皮划艇、竞水项目当中再次获得两块金牌。热门项目男篮男足的金牌分别归属了美国和巴西。田径比赛进入到尾声，中国继续领跑金牌榜。但是啊，就像我们今天话题提醒了大家，这中美之争到底谁是第一啊，也可以在话题当中跟我们保持互动啊，竞争非常的激烈。 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咱们是38金31银18铜继续领跑金牌榜。美国代表团呢，目前是36金39银33铜继续位居第二位。日本代表团呢，27金12银17铜排在第三。东道主呢，在金牌榜的排名上已经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可能了啊。那么今天呢，是迎来了本届奥运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中美金牌榜的榜首之争呢，肯定会最终是分出高下。那么晚间呢，会进行本届奥运会的闭幕式。 我们请前方记者齐良博为大家综述昨天的情况以及介绍今天的看点。 昨天东京奥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军团再次收获2金5银1铜，仍占据金牌榜榜首。本次奥运会，女子划艇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在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中，中国组合徐诗晓、孙梦雅以1分55秒495夺得冠军，同时这也是中国女子皮划艇队的首枚奥运金牌。皮划艇男队同样迎来了突破，刘浩在男子10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以4分05秒724摘得一枚银牌，这也是中国男子单人划艇的首枚奥运奖牌。中国跳水队迎来收官战，在男子10米跳台中，曹原以582.35分夺得男子10米跳台冠军，杨健获得亚军。中国跳水队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参加的8个项目中一共收获了7金5银，成功捍卫了梦之队的荣耀。在拳击、空手道和摔跤项目上，中国队也有所收获。女子拳击陈量级决赛中，虽然谷红0-3不敌土耳其选手，不过仍以一枚银牌打开了我国在这个项目上的奖牌账户。孙亚楠在女子自由式摔跤50公斤级的比赛中负于东道主选手，获得银牌。空手道女子61公斤以上级半决赛中，巩俐在先得一分后没能保住领先，以2-7不敌阿塞拜疆的扎雷斯卡无缘决赛，最终收获一枚铜牌。晚间进行的花样游泳团体自由自选比赛中，中国队高水平演绎了巾帼英雄，加上此前技术自选得分，以总分193.5310分获得亚军。今天东京奥运会迎来闭幕时间，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金牌榜之争将继续上演中美对决。中国目前以38金领跑，美国36金紧随其后，最终谁能坐稳金牌榜榜首将成为东京奥运会最终悬念之一。女子拳击项目上，中国队将冲击最后一金，中国选手李倩将对阵英国名将普莱斯。虽然实力处于下风，但最后的金牌争夺会激发超强的能量。今天下午1:45，这场金牌之战将彻底打响。此外，东京奥运会闭幕式将在北京时间今晚7点开始，晚上9点半结束，持续2个半小时，这比原计划3个小时缩短了30分钟。闭幕式上又将有怎样的亮点，同样值得期待。 是最后一个比赛日的情况哈，那田径呢？现在只剩下男子马拉松这一块金牌还未决出啊，现在各位选手也正在赛道上为自己的目标努力着哈。其实，札幌是已经号召大家不要去聚集看这个比赛的情况，但是当地的居民一定还是忍不住这个好奇心哈。我看在路口啊，包括过街天桥上倒是没有哈，有一些这个可以。比较站人的地方，可以站人的地儿，还是聚集了不少的民众啊。 对，在道路两侧的护栏里边呢，有很多的民众还在站着，你看给这个选手加油鼓掌啊， 还有照相的哈。 哎， 也难得，你说这奥运会好不容易来一回，不让大伙儿看哈，内心也是有一点纠结啊。 而且日本本身也有马拉松的传统，所以说肯定很多的这个民众对于马拉松这项运动也非常的熟悉啊，也希望自己能够在家门口呢见证，创造历史啊，包括这个选手夺金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14，现在比赛已经进行了1小时14分左右的时间，这是在北京时间的6点开始的一场比赛。 嗯，那当然按照以往大家的推算，差不多不到一个小时之后，这个冠军就会有归属了哈。 嗯， 那今天其实最后一个项目，不知道是不是场地自行车啊？当然今天还有大球项，女篮的冠军归属， 女排， 对，还有东道主的参与，这个应该是日本民众非常关注的一个项目，包括女排的决赛还要进行， 对， 还有拳击，我们还有一个夺金点哈，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 尤其女篮决赛是美国跟日本之争啊。 是，刚才不是说到吗？日本民众比较关注这块金牌哈。还有呢，就是晚上的闭幕式应该会有很多的看点。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已经确定了闭幕式的旗手，那就是今年表现非常出色的老将苏炳添，跑出了9秒83，我估计他这个记录还是会保持一段时间的哈。啊，李维说苏炳添成为东京奥运会闭幕式的中国旗手哈，那我们也关注这个事件。 历届奥运会开幕式的旗手值得期待，闭幕式的旗手也同样如此。一般情况，开幕式旗手都是过去一个奥运周期成绩出众的运动员，而闭幕式旗手是当届比赛表现出色的选手。这次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屡屡创造佳绩，不过由于不少项目的运动员已经随队回国了，所以闭幕式旗手的范围也缩小了不少。最终中国飞人苏炳添成功当选。 代表中国闭幕式作为旗手的话，肯定是感到无比的光荣，因为自己可能之前也没太多关注，但是我觉得能够成为这样一名的旗手的话，肯定是对于中国田径也好，对于自己也好，对于我们中国田径的历史发展也好，其实是有一个无比巨大的一个历史，所以说要珍惜好这一刻吧。 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苏炳添虽然没有拿到任何的奖牌，但他在本届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是没有金牌胜似金牌。在男子100米的半决赛中，苏炳添以9秒83的成绩打破了亚洲纪录，成为了我国首位进入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运动员，最终他排名决赛第6，同时他又率领中国男子4x100米接力队收获了第4名。作为各项运动的基础，中国田径一直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并不算太出色，但随着苏炳添等运动员的神奇发挥，俨然中国田径成为了中国代表团的亮点之一。而上一次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田径选手当奥运会的闭幕旗手还是2004年，那个人叫刘翔。 要肯定是得到很多方面的认可才能够得到这个旗手这个荣誉，不光是说自己的荣誉，更多的就是代表我们中国田径人这么多一代人的一些努力。翔哥可能更多的是代表我们中国跨栏，我们中国田径的奥运会金牌，可能对于我来说更多是代表我们中国短跑的突破的历史点。 这次东京奥运会很可能是苏炳添的最后一次奥运之旅，但他的高光表现已经在中国奥林匹克的舞台上成为了传奇。就像苏炳添在百米决赛之后所说的，一切都要感谢国家和中国田径的整体进步。 谢谢李维的介绍。看了一下赛程哈，今天最后一个比赛应该是男子水球项目，金牌争夺战是下午3:30才开始，这应该是本次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个开赛的比赛哈。对阵双方是希腊对塞尔维亚啊，也是欧洲两支强队哈。 嗯。早秋也争春呢，在我们聊天室来说呢，中国运动员都在那儿，也应该是苏炳添，他叫苏特快，苏特快当旗手，四个字，实至名归。 嗯，没错，光速哈，9秒83， 这个像小丽所说的，这个成绩得保持一段时间， 是 就是在亚洲选手要想突破的话，太难了。 嗯，本来在赛前我还认为中日之争也是应该是这一次的主旋律，没想到日本代表队的 田径选手不给力呀。 就默默的就没声了， 包括4x100都不行啊， 掉棒了，你说说， 当看客啊。 嗯，这是今天的比赛的情况哈。那么也请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哈，预测预测，看看我们今天奖牌榜的情况，到底中国代表团能不能够保持住优势哈。那昨天的金牌获得情况呢还是令人欣喜的，昨天尤其在皮划艇项目当中哈，我们收获了1金1银，是最后一天的皮划艇的比赛，我们记者林苑哈也给大家盘点了昨天这1金1银的情况。 1分55秒495，奥运会女子双人划艇500米比赛的赛会最好成绩由两位来自中国的姑娘创造。在8月7号东京奥运会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选手徐诗晓和孙梦雅以领先第2名2秒的优异表现，获得了中国皮划艇在奥运会上的第3枚金牌。

女排这块金牌确实是哈，今天将会进行，但是不是咱巴西跟美国， 巴西跟美国，就看美国能不能这个赢巴西，嗯，因为这么多年奥运会，美国女排就没拿冠军，所以说这个要想想也是一个机会，同时呢，也是一个稍微带点心酸的这么一种一种感觉啊。另外一呢，这个用户0390还说了，低调低调啊，第一更好，这第二已经很好了啊。而且呢，咱们这个金牌数38枚，已经跟伦敦奥运会的在境外参加奥运会咱们的这个金牌数是持平了啊。 嗯，女排的决赛是中午12:30，巴西对美国，正好吃饭的时候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哈。然后这个女篮的比赛是上午10:30，您要是看的话。日本代表团也是代表了咱们亚洲女篮的目前最好的一个表现哈，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哈。 对，嗯，另外呢，用户七七我要还说了，第一、第二，其实在他心目当中觉得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让世界看到飞速发展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在体育层面也能反映出来， 这格局哈 非常高。 嗯，还有朋友哈也在说到这个排行榜的情况啊，也有朋友说这个20多天领跑金牌榜，已经让全世界。看到了咱们中国体育的进步， 嗯， 从大国到强国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对， 嗯， 另外 ，Espace 也说了，回忆一下初心，就是开幕式那天，谁会对中国金牌奖牌排名第二表示不满意？就谁会想到，在奥运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呢，咱们是排名在第一和第二的，在开幕式当天，这个能够前瞻和预期到的估计不多。另外，他也说了。20天领跑奥运金牌榜，已经让全世界展示咱们中国体育从大国到强国的进步啊，确实特别给力哈。 嗯，赵军说了，有可能会出现中美金牌数一样的情况， 有可能吧？ 也有可能哈， 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金牌数一样的话，咱就不能排在奖牌榜第一了，因为美国代表团他的银牌数比咱们多。 是， 哎，嗯，所以啊，还是金牌比较重要。 嗯， 小丽又没成绩论了。 这个孙艳军说了，说今天13个比赛项目哈，就是13枚金牌嘛，说咱们就一个进入到决赛，就是女子拳击75公斤级的李倩啊。 嗯，是。 他说不是咱们强项，这个是美国女排、女篮啊、拳击啊、棒球，对方有4个多金点呢，所以说真不乐观哈。咱们之前这个举重、跳水、乒乓球丢那3块，可惜了。 嗯。 要不咱们妥妥的、稳稳的呀。 嗯。 刚才我跟小丽在放这个录音间隙还说这事儿了哈。其实呢，这个在高手对决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在毫厘之间啊，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可惜的，只是咱们下次继续努力就可以了。 嗯，聂林说中国必须第一啊，要求比较严格的， 必须第一啊， 对对，必须。 怎么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呢？ 还有一朋友说顺势而为吧，其实金牌第几也不重要，我们自己有自信哈，也希望全民体育能够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啊， 那才是最重要的哈。 对，的确是，咱们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当然咱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哈，越来越多的朋友啊会在生活当中寻找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也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交更多的朋友啊，让自己的眼界更宽，通过体育来破圈哈。 没错啊，在疫情之下的话呢，大家要甘于寂寞，同时呢，在寂寞在前提条件下呢，还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锻炼的方式。 嗯， 有好的身体才能扛过所有的不利。 刚才还有朋友说咱第一金是杨倩。啊，然后最后一金有可能是李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呼应哈。 那您说的这个最近是不是新生儿起名都叫倩啊？ 我觉得您这个假设挺好的哈，希望这样美好的愿望能够实现啊。 嗯，北京枪哥说了20多天，这日子过的点点点，什么意思呢？展开想象啊。 嗯，老核头说，对二位刚才说跟东道主比一比。我们没说跟东道主比，我们说的是中美之争。日本代表团跟咱们差太多了，没法跟咱们比哈。 嗯嗯，关键是在这个奥运会之前的话，其实日本从2013年就已经是有目标非常具体的，把很多项目，包括乒乓球啊、游泳啊、羽毛球，其实他们非常重视，他们也把这个竞争对手主要是锁定了咱们啊。咱们好像也没太过于重视哈。 也其实在亚洲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项目，我觉得有对手是好的， 是好的， 就大家比着来，这样呢会促进成绩的提高哈。 对， 但也没说非得打得你死我活这种哈。比如说短跑项目，之前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时候，日本代表团非常不错的成绩哈，银牌。 嗯， 后来呢，我们苏炳添一直都说，哎，希望中国能够在这个项目当中有所突破。我们有中国梦想哈，一直想实现的。 对 啊，今年我们真的还是不错哈。 那句话叫什么？比学赶帮超嘛。 是。

欢迎大家继续在早上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特别节目。早间版呢是从7点到9点，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哎呀，你说这现在哈正在进行的东京奥运会男子马拉松的比赛，因为我们并没有看直播的介绍哈，是不是当地比较闷热呀？我看有不少选手都出现了一些状况哈。 这个比赛呢应该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最起码从开始的时候呢恐怕天气没有这么热，但是这段时间啊，其实就札幌在北海道这座城市的话呢温度也非常高。那前段时间呢包括像男子的50公里竞走的比赛，这运动员都是在这个酷热当中进行比赛的。虽然说早上4点半就开始比赛了，但是这种高温的天气湿高温高湿啊，对运动员发挥呢还是造成很大的影响，能完赛我觉得就非常不容易了。 所以刚才看到有不少运动员身体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哈。 对， 但是因为是奥运会的比赛，即便是有疫情，即便是当地的政府也号召大家不要去围观，但这个比赛确实是太吸引人了。我看沿途有很多民众都在为选手加油， 而且你看那边还有小朋友还跟着一块跑呢。 对，当然他们也是都戴着口罩，还有自己的防疫的措施。哎呀，真是这个奥运会级别的比赛，这要不让我看，我心里也是觉得很遗憾的哈。 现在通过电视镜头转播可以看到呢，在男子马拉松的这个赛场当中，应该还是非洲选手处在一个领先的位置啊。比赛进行了应该有1小时， 现在跑到30.8公里，撞墙的一个时期了。也请大家关注吧，这也是今年田径的最后一项了哈。看现在跑在第一集团的这个 都是非洲选手， 红短裤的那是不是本土选手啊？就是日本选手啊，看不太清哈。 非洲选手，第一集团的话基本上都是非洲选手 啊。中间有一个穿红短裤的，好像是本土选手哈。我们两个因为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来关注哈，您要是看到了什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提醒我们俩一下哈。好，我们来接着回顾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昨天进行的女子摔跤自由式50公斤级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孙亚楠还是不敌日本选手须崎优衣，这日本选手特别凶猛。至此啊，我们中国摔跤队是2银2铜的成绩，获得了获得了4块奖牌的成绩，结束了本次奥运会的征程哈。这个项目的盘点，我们请李维给您做介绍。 感觉非常的遗憾吧，就是没有发挥出来，然后就因为一个细节吧，上的失误，然后就轻易的输掉了比赛，觉得非常的遗憾。 0-10脆败给了须崎优衣，走过混合采访区的孙亚楠泣不成声。尽管竞技体育不相信眼泪，但孙亚楠的哭声还是让人动容。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孙亚楠本次奥运会的状态相当的出色，一路过关斩将闯入了决赛。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他在半决赛0-7落后的情况下，在中场前绝杀了对手，这是本届赛事中反败为胜的经典场面之一。不过决赛中孙亚楠的对手是须崎优衣，这位日本摔跤界的当红明星。22岁的他在2017和2018连续2年获得了世锦赛的冠军，而且他还是日本代表团开幕式的女旗手。决赛的过程确实是一边倒的局面，比赛刚开始须崎优衣就发动了猛攻，利用孙亚楠的失误形成了压制，连续滚桥得分，仅仅用了1分36秒就以10-0的优势提前终结了比赛。就像孙亚楠开始时候所说的，这场比赛还是从一开始的细节上出了问题，而之前非常好的状态在决赛中没有发挥出来，这让孙亚楠非常的郁闷。 其实准备的非常好，然后针对方面从心理上面讲，就是抱着平淡的态度，坚定自己的信念，然后去赢下这场比赛，但是还是没有把握住吧，还是没有把握住，就觉得现在还是有点难过。 28岁的孙亚楠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获得了铜牌，这次摘银已经是进步了，但对于他来说，比5年前留下了更大的遗憾。而至于能否坚持到巴黎，孙亚楠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好，这是刚才说到了摔跤的情况哈。那么再来看看昨天谷虹的表现，女子69公斤级的决赛，我们也是收获了一块银牌哈。这个拳击的项目，我们请记者秦良博给您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项目当中，中国代表团是 193.5310 分摘得了一枚银牌，这是我们姑娘们连续三届奥运会在集体项目当中获得第二名。当然冠军还是那支队伍哈，俄罗斯队 196.0979 分加冕了六冠王，乌克兰代表队是排在第三。那么在之前六号的集体技术自选节目当中，由黄雪辰、孙文苑、郭丽等一些姑娘们组成的中国队的主题啊是追梦，最后我们是 96.2310 分，本来就是排在第二哈，晋级到这个比赛当中的。那七号集体自由自选比赛，我们是压轴登场，我们表现的是巾帼英雄，展现的是女性英雄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和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的气概，是以琵琶作为主奏乐器的背景音乐，突出了我们中国的元素，管弦乐队协奏，中西合璧，烘托出恢宏壮阔的气势，表现的是穆桂英的主题啊。这道动作呢，我们最终获得的是 97.3000 分，三后边三个零，再次排在俄罗斯队第二之后排在第二位。这块银牌得了之后呢，黄雪辰的个人奥运奖牌数已经达到了七枚，俄罗斯花游皇后罗马申娜收藏了七块金牌。31岁的黄雪辰是妈妈级选手啊，为了这次付出减肥啊。减肥60斤，天哪， 一共多少斤啊？ 对，一共没多少斤呢。克服了年龄啊、伤病啊、心态等很多的困难啊，也非常的感动，说我最幸福的就是在这支队伍当中待了这么多年，年轻的队友没有嫌弃我老拖后腿，非常感谢队伍对我的包容。那当然还有接下来的巴黎奥运会哈，黄雪辰说我就参加不了了，我是一个妈妈哈，也希望有一点时间可以陪伴孩子，我要当母亲去了啊。那女子水球比赛今天尘埃落定，昨天尘埃落定，今天是金牌争夺战男子的。我们昨天在比赛当中是争夺第七，7-16输给了加拿大队，最终是排名第八。美国队战胜了西班牙队，获得了女子的金牌，匈牙利队获得了铜牌。 嗯，另外呢，昨天晚上的这个冬季奥运会的男足决赛啊，在日产体育场呢，巴西队通过加时2-1战胜了西班牙队之后呢，巴西队是成功卫冕。在常规时间里面呢，理查利森是踢丢了点球，库尼亚和奥亚萨瓦尔各进一球。在加时赛中呢，巴萨的旧将马尔科姆为巴西队打进了制胜球。另外，昨天在集体项目当中呢，还有男排的比赛，这是这个法国男排在决赛中呢是3-2力克老牌的劲旅俄罗斯奥委会队，法国男排呢也是获得了队史上的第一枚奺运会的金牌。那五局的比分呢是25-23、25-17、21-25、21-25和15-12，输球的俄罗斯奥委会队呢冲击奥运会的这个第五枚金牌，最终没能实现啊。那法国队的主攻恩加佩斯拿到26分，也是荣膺了这场比赛的得分王。 嗯，这场比赛我看了后半段啊，我从第三局开始看的，看完之后我就感叹，我说这中国男排没进奥运会它是有道理的。 因为男子这个排球的话，真的能够体现出这四个字叫暴力美学。 哎呀，真是打得特别好。其实我内心还是有一点偏向于在第二局和第三局稍微落后的俄罗斯队，他们还真是不负众望啊，扳成了2-2，结果就在最后，决胜局的时候。发球没发好，然后一传有一个让人直接得分了，就差这一点细节上，冠军就归法国队了。 高手对决其实就是在一点细节上，谁做得更好啊，谁就能够最终我就笑到最后哈、 好看的比赛。 嗯， 那女子高尔夫球的比赛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在上一届还是拿了铜牌的哈。两位参赛选手，中国选手冯珊珊和林希瑜呢，最终还是排在第八和并列第九。那这个冠军呢是美国名将内利科达，总成绩267杆，地域标准杆17杆获得的金牌哈。这是我们这一次的女子高尔夫之旅，也希望把咱们的这个项目哈。慢慢的被大家接受啊，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我觉得接触的概率会相对的少一点，大家对这个项目不是特别的了解哈。 嗯 嗯，里约奥运会的亚军高保景，这是韩国选手了哈，这次摘得了铜牌，也是成为第一位能够赢得两枚奥运奖牌的高尔夫球的女选手。 另外呢，回顾一下田径赛场呢，是昨天男子4x400米决赛，美国队呢是2分55秒70获得冠军，荷兰队呢2分57秒18获得亚军，也打破了全国纪录。 博茨瓦纳队，这是来自非洲的球队，非洲的这个田径队啊，是2分57秒27，打破了他们在预赛里面创造的非洲纪录。博茨瓦纳队呢是获得第三。另外还有昨天呢，在这个奥运会的女篮铜牌争夺战当中，昨天下午的比赛啊，就是三大球集体项目当中呢，法国队是91-76击败了塞尔维亚女篮，法国队夺得这届奥运会女篮的铜牌，全队是七人得分上双，加比威廉姆斯拿到了17分8个篮板，恩德纳米耶姆拿到了16分，塞尔维亚队输的还是有些可惜。那下半场比赛呢，法国队是逐渐把这个差距拉开了，因为第二节比赛将结束的时候呢，其实双方呢只差3分。那么下一场比赛呢，这个法国队拉开了差距之后，最多领先了19分。 嗯，我们再来看看棒球哈，东道主日本队昨天是2-0战胜了实力强劲的美国队，捧得了棒球的冠军。时隔13年之后哈，他们也是赢得了这块金牌， 得偿所愿哈。 哎，第三局下半场，日本选手村上聪龙也是打出了全场唯一的一记1分本垒打。非常厉害，率先打破了僵局。棒球其实在日本是非常受欢迎的哈，啊，这个项目的角逐应该也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这个热捧吧。 嗯， 然后这个比赛呢是这样的，我们是没有参加了，棒垒球咱们都没有参加哈。 对， 棒球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是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的，一直沿用到了延续到了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咱们也参加了哈，女垒表现的还是可以。之后就无缘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然后短暂复出东京奥运会之后呢，下一届巴黎也是没有的，就是今年有，因为日本队比较强嘛，棒垒项目。作为亚洲棒球最强的球队，日本队曾经在过去的5届奥运会上斩获1银2铜，所以这一次棒球回归又主场作战，那日本队的目标就是特别想拿这一块奥运会的金牌。在半决赛的时候呢，他们是5-2战胜了北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韩国队，非常成功的收获了决赛的入场券。那这一次的奥运会一共有6支队伍参加，美国、日本、韩国、以色列、墨西哥和多米尼加，就这6支队伍。 嗯， 铜牌争夺战当中是多米尼加队10-6击败了韩国，他们获得了铜牌。 所以说6支球队参加的话，到底能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啊？到底是一个小众项目的比赛呢，这个小众的比赛项目，还是说这个项目在普及度非常高，但是到了奥运会这种专业体育的层面的话，参与人又非常少啊，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因为在这个仁川亚运会我们出差的时候呢，其实在韩国那边这个住了一段时间，发现他们的专门的这个电视有这个棒球频道，所以说棒球这项运动的话，在韩国开展的就像在日本开展的也是非常的有很雄厚的群众基础啊。那么在亚洲很多国家呢，其实都在开展啊，但是这个项目在奥运赛场当中呢，奥运会的舞台里面呢，确实是属于命运多舛。另外呢，再来说一下田径，那结束的女子1万米的比赛中，这是昨天晚上结束的一个比赛项目，荷兰的哈桑29分55秒32获得了冠军。那这届奥运会呢是拿下了2金1铜，因为呢她在5000米和1万米呢都是夺冠了，1500米呢是拿到铜牌。巴林的格扎赫格内29分56秒18获得亚军。世界纪录保持者埃塞俄比亚的基德伊是30分01秒72获得第三。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男子马拉松的比赛，这也是这届东京奥运会的应该是最后一个田径项目的比赛。那目前的比赛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基普乔格呢还是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啊，这种领先的这种优势也非常的明显。 一些相对比较冷门的项目可能大家关注的少一点哈，在6号晚上进行的东京奥运会马术场地障碍团体赛当中，我们中国队还是有选手参加的，派出了李振强、李耀峰和张兴佳3位骑手， 那经过一番角逐之后呢，我们中国队是取得了第12名的历史最好成绩。而且在团体赛当中呢，李振强和李耀峰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队一起踏上奥运赛场的父子兵啊，这也是一个看点哈，备受关注。 李振强呢是应该这届奥运会当中参赛年龄最大的这个选手，52岁嘛。 上阵还需父子兵， 对，这个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他在13年前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老将李振强还是参加过他的首届奥运会哈。回顾当时的时候呢，他还说，当时我就挺较劲的，有一种不服输的心态，希望能够在家门口的奥运会上有所建树哈。但是儿子李耀峰呢，这是头一回参加奥运会，比赛之后也说，是想要比得更好一点，但老实说这次参加还是比较平静啊，就当一次难得的训练的机会，见识一下这个世界真正顶尖的这个马术的水平是什么样的，了解自己的能力跟他们有多大的差距，开开眼界哈。 没错，还记得采访当中李振强提到，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发现咱们跟这个欧美的高手相比啊，差距实在是太大。当时也受到了震撼，而且一度呢他有退出的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呢似乎他进行这个项目的训练之后的话，很容易就迷上这个项目，就是人马一体嘛。后来呢，在他的影响下呢，他的儿子也参加这个比赛。但是今年啊，这个奥运会之前的备战确实是很困难，因为马呢是在欧洲，而他呢是在国内，所以说有一段时间的话呢，他就不能跟自己的这个赛马去进行合练，只能是借一些朋友的马匹啊，或者是想一些办法啊等等。后来好在呢，这个能在一起训练了，能够保持这个状态，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也非常难得。 看看大家的微博微信，听听 FM 聊天室的内容。这个男子马拉松的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哈，日本选手看跑得还挺轻松的，虽然个儿挺小的，但是大步子迈起来有点要冲刺的意思了。 那俏呢，在我们聊天室里来说呢，估计还得这一代人的拼搏吧。说到的是中国男排，说一时半会儿的男排是难得出好成绩啊。当年呢，咱们有亚洲飞人王家伟率领的那支球队啊，这个优势没有保持下来，而且呢，这个三大球的项目啊，这个需要总结的地方太多了。另外俏还说，是看法国男排球队打球时，小丽是不是觉得特别帅？ 还好，我觉得俄罗斯的几个小伙子也挺帅的。 其实在我们体育广播的这个部分女同事，我不是所有的啊，又不是了解所有女同事的对于排球这个项目的态度。有部分女同事的话是属于排球项目的小迷妹。 我不是， 就认为排球运动员最帅。 我不是肯定 啊，你不， 我是属于技术流， 技术流。 但我呢也比较关注颜值，因为颜值很容易吸引。 就最起码你是先看技术，再看颜值。 对，当然是站在那儿一看，我说这哪国和哪国？一看技术，这意大利呀、啊，这个意大利有防反啊。一般像俄罗斯，他们火力太强了，那几门炮往那一站，不用防反，直接就被打灭了对面。所以说这个哈，有的时候看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怎么说感受吧。看完之后就觉得，哎呀，我们中国男排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用户杨洋说了，这个美国夺金点比咱们多了很多呀、 哎、 所以说咱们肯定拿不了这个奖牌榜第一了。 也不一定，这个不好说， 一切皆有可能、 啊、对，是昨天看男篮，我还真挺希望法国赢的，真是7720似的。一般就是看到有一方落后的时候，尤其跟咱们没有关系，不是咱们自己家的球队的时候，你就会想，哎，再多打会儿，你这落后的快加油，一般都会这样哈。就像昨天我看 事不关己就没关系。 你跟我们编辑就问我说，你看你希望哪边赢，我说我希望他们再打第五局。果然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对，好，我们一会儿在第三时段带来更多的评论，欢迎您跟我们保持互动。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白天天空云量有所增多，西部北部呢将会出现雷阵雨，预计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防暑降温不可以松懈。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夜间北京将再迎来雷阵雨的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匀，大部分地区呢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伴有风雹天气，请注意防范。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更加脆弱，近期呢请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情况，多云转阴，天南风2-3级，气温在30度到28度。频繁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近一段时间呢不适合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槽前偏南气流影响，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3到4级。今天的气温在31度到23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天气较为闷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体感偏热。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您注意防护。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您周日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北京时间8:01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在这段时间早间版的特别节目，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我是小丽， 我是孟群。 嗯， 还在关注一下男子马拉松的比赛，还在跑，现在时间是来到了2小时01分35秒。 没多长时间这比赛就要完了哈，看看比赛最后阶段，反正看着都是黑人选手在领先 啊。现在好像是提示已经进行了40公里啊。 嗯，40公里跑过了，很快就到终点了，而且这位领先的选手身后没人啊，就他自己，2小时01分53秒现在哈。 这个应该是基普乔格啊，肯尼亚的选手， 嗯， 这个大名鼎鼎啊。 好吧，那一会儿我们再看这个比赛的过程哈。先跟大家说东京名侦探这个环节。 东京名侦探呢，也是我们在这个东京奥运会期间的话，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的一个栏目啊。其中呢，这个会有很多有意思的环节，尤其是您关注我们的这个前方私人报道组啊，前方私人报道组发来的奥运 vlog， 其中呢就会有我们的一些问题是出在这视频里面的话，您可以看了视频以后可以看到其中的答案。 嗯，您去关注我们的快手哈，各位家里人在快手客户端搜索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账号，观看这四位报道的团队当中成员拍摄的奥运 vlog 的短视频作品。我们提一个问题，答案呢在晚上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来揭晓。如果您在这一天当中有时间去看，看完了答题，答对的呢就有机会获奖哈。从每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选取一位，送给您2022年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作为奖励。 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起赢。 嗯，今天的问题是呢，在盘点奥运会撞脸合集的视频当中啊，盘点奥运会撞脸合集的视频当中，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是和哪位动画人物撞脸？这很有意思。 嗯，奥运冠军巩立姣跟哪位动画人物撞脸哈？ 哎，这也是上我们的这个快手，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声浩之声啊，有我们的视频制作之后，您可以从中寻找答案。 嗯。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其实涌现了很多年轻人哈，备受关注。比如说我们夺得首块金牌的杨倩，中国女子射击运动员，这位姑娘真是超乎常人的沉稳哈。出生于千禧年，决赛最后一枪完成逆转，摘得了东京奥运会的首块金牌。然后她还和老将搭档哈，跟老将一起夺得了这个混双的，不叫混双，叫混合团体的金牌，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位00后的奥运双金得主。 其实混双也对，就俩人嘛，是吧？ 那咱们就严格一点说嘛， 混合团体、 气步枪、混合团体，一男一女哈、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意大利的短跑名将雅各布，就是那个百米新飞人。 嗯， 谁能想到啊，是意大利的选手，不是美国飞人哈。啊也不是牙买加飞人，而是意大利的选手雅各布，9秒80的成绩，居然比我们苏炳添跑得还快，将这个成绩保持到了最后，是金牌收入囊中，而且是新的欧洲纪录哈。嗯，像这个澳大利亚的游泳运动员蒂特马斯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20岁只有1分53秒50的成绩力压卫冕冠军美国名将莱德茨基，刷新奥运会的记录，也是摘得了这块金牌。而且他还获得了女子400米自由泳的冠军。包括我们刚才给大家放的这个全红婵哈的这个回顾，年仅14岁，谢哥是谁？非常可爱的一个姑娘，说给自己最好的这个奖励就是多吃点辣条。 嗯。 年仅14岁，也是跳出了奥运会的跳水比赛历史最高的分数获得冠军。这个小姑娘哈，未来可期，她的这个亚水花的水平非常的高，一片惊叹说她这个水花简直跟下饺子的时候那个水花差不了太多， 比那个还小， 比那还小，都听不见声哈。 教科书一般啊，5跳3个满分。 嗯。还有像日本的女子碗池滑板运动员，也是只有12岁。然后有这个记者就问说，你能说一下为什么日本的这个滑板开展的这么好吗？这个世界水平这么高？小姑娘说，啊，我不知道呀， 我哪知道这事儿，我就负责滑。 哎呀，也是哈，你说这个滑板这个项目是新进入到奥运会的一个项目，说12位奖牌获得者平均年龄不到19岁， 嗯， 最大的也就22岁， 对， 你就算老将了。 在运动员里边的话，有些项目是属于低龄化的啊，包括呢，像吴梦生也提到了，在女子的这个体操项目当中，平衡木的管晨晨年龄也不大啊，都是这个，就是小朋友世界冠军， 对， 小朋友奥运冠军， 可能都还记得他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袋鼠摇手的动作，嗯，非常可爱。 而且在采访的时候呢，为什么像这个像管晨晨啊，尤其是包括像全红婵啊，已经成为了这个圈粉无数的偶像啊？因为呢，他们在表述的时候呢，确实是很有自己的特点，是非常真实的。 嗯， 咱们从这个短视频啊一些看到进行采访的时候问。这个全红婵啊，包括他的队友在说，你们这个训练的时候为什么压水花压得这么好呢？ 嗯，练呗。 对啊，跳呗， 就一字儿， 多跳多练。 一天压个10个，要不不合格。 对啊，所以说在体育比赛当中的话呢，还能体现出来，就是你的成绩非常好，就是因为训练好。首先训练是基础，在赛场当中呢，还有一个应变，有一个临场，有一个经验等等。但是最基本的就是训练。如果一个集体项目。包括抛开这个个人项目不说，集体项目如果成绩不好的话，就是因为训练不给力。 嗯，对于这些年轻选手的优异表现哈，尤其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我们早些时候连线了著名体育评论人严强，严强说，年轻一代体育偶像，他们有这个平等看待社会的这种基础哈，他们现在是平视的。 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越年轻的运动员，他们可能成长的经历啊，以及跟这个整个世界相处。我觉得可能都会更加通达，可能也会更加开明一些，因为我们很长时间感觉都是在追赶着世界，而他们现在确实是能够做到平视这个世界，这是心态方面的区分。另外我觉得在生活习性这方面呢，他们的成长更多是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而他们的交通他们的这种沟通渠道呢，社交媒体扮演了一个非常主流的途径的特点，所以 在与公众交流表达这方面，我感觉他们早就没有了过往的那种声色和过于内敛吧，他表达起来确实要从容很多。这当然我觉得也是社交媒体时代可能在竞技体育当中的一种时代特征的展现。 我们这次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老将新人都有非常稳定的发挥，才有现在金牌榜的位置。 那第二个因素呢，我觉得就是您前面提到的人啊，我们看到的这些小将们有老将的坚持，这是整个应该说中国举国体制的体育特点啊，能够提供的保护，能够对这些年过三十啊甚至年龄更大的运动员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相对比较专业比较稳定的一个训练环境，能够帮助他们延续自己的运动寿命。而这些年轻的小将95后00后啊甚至是05后的这些运动员，我觉得他们体现出来的可能是另外一种精神风貌，更加自信，和整个世界的相处以及竞争我觉得也更加从容。在这当中呢，包含了自己啊各种主动的表达，对社交媒体的娴熟的运用，这可能都是中国体育的一些新的一些现象。所以我觉得从运动项目到人啊，这都是我们能够获得这么好成绩的重要原因。当然还有第三个重要因素，我觉得就是疫情这一年导致了世界的停滞，导致了世界体育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东京奥运会。而中国体育我觉得在这时候充分显示出了自己在体制和应对这方面的一些优势，虽然大家都没法比赛，但是我们的训练的系统性和保障要比很多这个过往的一些体育强国要更强。我觉得这次跟美国的直接竞争就能够体现得非常充分。这三个因素应该是帮助了中国代表团。 是严强认为说，今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可以看出哈，我们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更为均衡了。 最乐观最大胆的预测就是能够拿到38面金牌，现在已经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了。我觉得这确实超乎意料的好。从整个这个奥运会的走势来看，我觉得有几重原因吧。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中国整个竞技体育的发展可能将以往会更加均衡。我们以前不断的描述的是我们有六大梦之队啊，这其实承载了我们奥运金牌的主体。那现在来看，我觉得在很多一些新兴项目当中，不光是金牌啊，包括整体表现，在以前一些未必是那么出色的运动项目当中获得了很大的突破。这两天我觉得大家收获的一些惊喜，不管是从皮划艇还是从田径从这个田赛当中看到中国运动员的表现，这我觉得都属于一些突破的项目。这证明竞技体育整体的发展在这几年在这一个奥运周期吧，应该是又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可能是在过往的奥运会上没有能够体现得那么充分的。 昨天还有一个比赛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也是集体项目。你说法国队哈，除了这个排球进到决赛，他们篮球打得也好啊，足球人踢得也好，集体项目发展的是真不错哈。那么昨天这场比赛，美国男篮和法国男篮的冠军争夺战哈，也是吸引了很多篮球迷。我们赛后呢也是让篮球评论人杨申哈给我们点评了一下。对于这场比赛来讲呢，他认为虽然有很多美职篮的球员参加啊，但是美国男篮对于法国男篮整体上来讲呢还是占优的，所以这个结果呢是意想当中的。 另一方面呢，就是其实世界篮球水平我觉得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进步那么大。大家都看到了欧洲这几支球队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球员在这奥运会之后就会离开国际赛场，那现在顶级的欧洲强队可能还包括立陶宛、塞尔维亚以及这次奥运会崛起的斯洛文尼亚。那这几支顶级的强队当中有没有出色的球员，当然有，但是和美国队的整体的这种球星的能力和这个层次来讲还是相差不少的。那澳大利亚、阿根廷其实也是一样。那世界篮球呢其实是在更新换代，那美国篮球呢一直是在源源不断的产生更好的或者说是同样出色的明星。 我们看到的所谓的差距的缩小，其实是美国队人为的把这些因素给缩小了，因为他们并没有派顶级的所有顶级的明星去参加奥运会。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如果詹姆斯去，如果说是浓眉哥戴维斯去，库里也去，汤普森也去，这些球员聚集在一起，我觉得赢现在的顶级的欧洲的强队，我觉得20分应该打不住。所以整个奥运会观看下来，我的感觉是美国篮球还是高高在上，独一档的存在。那整个奥运会的比赛下来，可能很多球迷或者说是有一部分球迷会想，会觉得美国的优势是不是不再像之前那么大了呢？但是从我的观感来说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一届的美国队其实并不是由全部的顶级球星组成的，但是即使如此，美国队还是以一个比较强势的方式去赢得了这次奥运冠军。这个从侧面就可以说明美国队的这个人才其实是非常富裕的。那简单点来说呢，就是由杜兰特压住阵脚，再辅之一些能打的能防的球员，那以这样一种组队的方式，其实就可以在世界的比赛当中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了。这可能也是之后美国队的一个组队的方式，就是由一两名超级明星带一些一线明星再打，可能就足够了。 我们一直在关注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个田径项目男子马拉松的赛况已经是有了一个最终的结果啊，这是在札幌大同公园举行的这次马拉松的项目决赛。肯尼亚军团作为王者之师呢，还是展现出了非常周密的作战的计划，他们是牺牲了一名选手为代价，力保队内的王牌，卫冕冠军基普乔格。最终呢，基普乔格是2小时08分38秒的成绩夺冠，也成为从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当中的，东德运动员，这个作为第一位卫冕者。那么肯尼亚军团也拿到了过去4届奥运会上这个项目的第三冠。那么也恭喜基普乔格能够在马拉松项目当中卫冕成功，这是在奥运舞台他展示了自己的绝对的实力。同时呢，他的金牌的获得也是得益于集体战术的成功。 比赛还在进行当中，有一些这个选手陆陆续续的到达终点哈，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盘点最终的这个情况。说到年轻人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破圈的事儿哈。有很多这个年轻的选手都吸引了大家的关注，但是这个关注点能有多久呢？进入到奥运会的尾声阶段，运动员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您关注的这些体育人士哈，纷纷的在新媒体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平台当中亮相，也是成为了各种怎么说呢，关注热点吧。咱们这一次的中国代表团当中432位参赛选手呢，据说已经有344人开通了微博，还有不少人的这个粉丝量都超过了100万哈。就像刚才严强说的，现在的这些运动员跟新媒体啊，包括这种网络，它是无缝对接的，他们就是生活在这个年代，所以对于在新媒体上生存哈，应该是毫无压力的，非常自然的就进入到了这个舆论的环境当中。但是呢，在这个新媒体之下他们将会怎样从一个简单的运动员变成新一代的偶像哈，也是值得关注的。我们也是跟杨申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今年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这个范畴当中哈，像孙一文，包括像汪顺，他说应该是有希望能够成为新一代的偶像的啊，来听听他的观点哈。 东京奥运会在经历了十几天的赛程之后呢，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的比赛日。确实这届奥运会中国军团给国人的惊喜还是很大的，我们又拥有了那么多位奥运冠军，可能得40位出头吧，可能大家也在期待在姚明、刘翔、李娜之后，中国的新一代的体育偶像能够在这届奥运会当中去产生。 那我觉得成为体育偶像应该有三个基本的条件，那一个就是你的运动成绩，你的项目的认可度，以及你的个人的长相、气质各个方面。那如果从这三个维度去衡量的话，那我认为汪顺和孙一文应该说是当仁不让，但是这两个人从年龄的角度来看呢，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有优势。如果像汪顺、孙一文他们能够少年成名、年少成名，那么一定会成为中国新一代的体育偶像。但是现在呢，两个人呢其实都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晚期，当然了，并不是说晚期他就没有潜力可挖了啊。李娜也是在职业生涯的末期才被大家熟知认可，但是这个时间的跨度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长。那汪顺和孙一文可能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当然了，现在对体育偶像的定义其实也是在慢慢的发展变化，慢慢的变得宽泛了。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嘛，是社交媒体的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在这届奥运会当中，其实也是有很好的体现，就是社交网络让这些运动员更真实的一面体现展现给了公众。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可能一部分人会认可某位运动员的某一个方面，那么就会把他当做自己的体育偶像，这个我觉得也是正常的。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还真是一件好事儿啊，其实是对大家更加了解体育、重视体育，而从事体育、爱好体育都会有不小的帮助。那你像杨倩、张雨霏，这个全红婵这几位奥运冠军呢，都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风格。所以如果他们成为一部分人的体育偶像，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了，晚上呢还有闭幕式啊。昨天是不是您都知道了呀？苏炳添将会成为我们闭幕式上的旗手哈，那么也会带着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哈。那对于苏炳添来讲呢，跑出了9秒83，又打破了亚洲纪录，成为首位晋级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飞人，又在男子4x100米接力的比赛当中帮助中国队收获了第4，我们离那个领奖台就差那么一丢丢哈，所以我觉得他作为这一次闭幕式的旗手是实至名归的。 对，看到赛后采访当中，苏炳添也说了，希望这个年轻运动员能够站在前人的这个肩膀之上啊，基础之上吧，能够在以后的奥运舞台能够站在领奖台上。那么我们还是要盘点一下中国代表团的历届夏季奥运会的闭幕式的旗手啊，因为他们也是在咱们的奥运史册当中呢留下了非常精彩的一页。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当时的闭幕式旗手是王立斌啊，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重返夏季奥运会之后的第一次亮相。之前呢已经是被评为亚洲篮球最佳中锋的王立斌得到大家的认可，那一年呢担任了中国代表团开幕式跟闭幕式的旗手。值得一提的就是由于相貌出众，他也被大家称为是中国男篮第一帅哥。 嗯，所以从此以后吧，这个男篮运动员就特别容易被选上当旗手哈。 颜值高，身材高， 嗯， 举旗不费劲儿。 1988年汉城奥运会是宋涛，当时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重返奥运会之后，男篮队员就真的是成了旗手大户了哈。王立斌之后，身高2米08的男篮主力球员宋涛就担任了这一届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旗手。那个时候就是开幕式是一人哈。 对， 嗯。 另外呢，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呢，在西班牙举行的这届奥运会闭幕式旗手宋立刚啊，也是作为老将，也是男篮的队员，他曾在之前参加过汉朝奥运会、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当中呢，是担任了中国代表团的开幕式跟闭幕式的旗手。 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是刘玉栋，战神刘玉栋哈，也是当时那时候中国男篮的阵容被称作96黄金一代。刘玉栋毫无悬念的，同时也是哈、啊，开幕式和闭幕式，就是去的早，回来的也晚，肯定在那待的时间最长哈、 对，就是为了闭幕那一刻呢，出场能够当旗手哈、 嗯。 另外呢，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当时在悉尼，这个战神刘玉栋啊，再次担任了中国代表团开幕式、闭幕式的旗手，他也成为了第一位蝉联中国代表团奥运会旗手的运动员。 哎呀，我觉得以后可能都不太可能蝉联了哈。 不单是不可能蝉联了啊，对。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篮球也成为旗手的可能性也在降低。 主要是咱篮球成绩现在不好了，不如以前了。 对，今年就根本就为了不当旗手， 都没有去成，你说太可惜了。 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呢，闭幕式的旗手，哎，对了，您想起来了，是刘翔，因为在这一年的雅典奥运会上，刘翔12秒91的成绩哈、创造了男子110米栏的一个记录哈、我们夺得了冠军，这也是我们中国田径史上的第一个男子奥运冠军，这第一块金牌也是实至名归的，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闭幕式的旗手出场。 嗯。那么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呢，这个闭幕式旗手是张宁啊。这2008年的盛夏也是国人关于奥运的美好的记忆。33岁的羽毛球名将张宁是顶住来自各方的质疑和压力，最终呢是摘得了金牌，也蝉联了冠军的同时，谱写一篇羽毛球领域老将励志的佳话，也因此成为了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闭幕式的旗手。 13年前开始出现女旗手了， 女旗手， 你发现了吧？ 之后像2012年伦敦奥运会，徐丽佳担任了我们中国代表团闭幕式的旗手，因为她在那一届的帆船女子激光雷迪尔级项目当中获得了金牌，非常不容易，这是我们中国获得的第二枚帆船帆板项目的金牌哈，又是姑娘。 对，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当中的闭幕式旗手的还是一位姑娘，那就是在马拉卡纳体育场，这闭幕式的大雨当中举行的，作为国乒新一姐丁宁是担任了中国代表团闭幕式的旗手，在里约呢，丁宁是赢得了乒乓球女单的冠军，也成为了中国乒乓球历史当中第五位女子乒坛的大满贯得主。另外呢，她也是这个国乒队员的第一次担当旗手的这个一个。应该也是创造历史 吧，头一回有乒乓球运动员哈，因为之前篮球比较多一点哈，所以说从2018年开始就是女旗手了哈，那闭幕式的旗手那也是让大家非常深刻的印象。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里约的时候，那会儿丁宁决定当旗手的时候还接受了我们体育广播的专访， 嗯， 这是直播在闭幕式之前入场的时候给打通电话，当时呢也是接受了我们体育广播的一个祝贺吧。 北京队队员的话挺给面子。 嗯，没错，那必须的，这是咱们北京的哈，这是前几届啊奥运会的我们中国代表团的旗手。那今天晚上大家会看到苏炳添，我们中国速度的代言人哈，将会出现在今年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式赛场当中，来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形象哈。形象太好了，虽然个子可能没有战神刘玉栋那么高， 力量很足， 但是我们快啊，是吧？ 而且关键我觉得苏炳添在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无论是他个人的成绩的表述啊，再有对于田径体育的这种点评啊，都是在站在一个高度上，算是中国体育界的怎么算是一股清流吗？ 那当然 算是清流， 写过论文呢， 对，副教授呢。 那对于苏炳添的当旗手这事儿，我们杨申也是说了两句哈。篮球评论人来评这个啊事件。 苏炳添成为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这个事儿呢，确实让大家有一点小小的意外啊，因为其实有这么一个传统啊，就是历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呢，都是由奥运冠军来担任旗手的。苏炳添这次担任旗手呢，可以算是别开天地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吧，还是有一些特别的意义的。一方面呢，是对中国非传统强项的这么一种认可和肯定，因为这届奥运会呢，其实在很多项目上都有非常好的突破，短跑当然是其中之一，也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突破。另一层意义呢，我觉得是对老将的一种认可，是对体育精神的一种认可，其实呢，也是在鼓励我们的运动员们可以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去更多的坚持，把自己对自己的项目的这种热爱和执着发挥到极致，坚持到最后。 看看大家的微博微信，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的内容。 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微博里边呢，任我行也说了，说日本女篮啊，这次也是过关斩将，这赢了比利时，关键赢了法国，还不这真不容易啊！今天看看能不能赢美国，要这样的话呢，真是爆了一个大冷门了， 相当的不容易。我也没想到他们能够冲进决赛。 所以说今天从什么角度出发呢？从金牌跟咱竞争角度出发，是给日本女篮加油。 当然要给他们加油， 加油吗？ 确实是， 好。 怎么着？你还不乐意、 从女篮角度来说，我之前不想给女篮加日本女篮加油， 但是我们已经让他们代表亚洲力量了，所以还是要给他们加油。 就看站在什么角度哈。

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早间版的特别节目。我们从7点到9点哈，两个小时的时间，为您介绍最新的有关东京奥运会的内容。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晚上才有闭幕式，白天还有很多哈值得关注的赛事，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男子马拉松这个项目哈。我们在电视上看好像还不是特别热，其实应该是挺闷的啊。所以这个成绩还不错，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纪步乔格2分08秒多少哈， 2分08秒38， 哎，已经蝉联了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蝉联了奥运会的男子马拉松的冠军。 对，那么在即时奖牌榜当中呢，还是关注一下这个动态啊。这个中国代表团目前是38金31银18铜，目前的奖牌总数是87枚，位列各代表团的第一位。美国代表团呢，目前是36金39银33铜，108枚奖牌总数，位列第二。他们的这个奖牌的数量是非常多，在很多项目当中呢，看来都是人家还是这个体育的基础非常的雄厚啊。日本代表团目前是27金12银17铜，56枚奖牌总数呢，目前是位列第三。位列第四的是俄罗斯奥委会代表团，目前是20金26银23铜，69枚奖牌总数，位列第四。英国代表团目前同样是20枚金牌总数，但银牌数呢是21枚，比俄罗斯奥委会代表团呢少了5枚。铜牌数是22枚，比俄罗斯代表团少了1枚，目前是63枚的奖牌总数。英国代表团目前排在第5位。 今天最大的看点就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和美国体育代表团到底金牌数谁能够排第一哈？奖牌数当然还是美国代表团比咱们多哈。目前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他们是108比87，比我们多一些，所以就看金牌数哈。如果咱们金牌数能守得住的话，咱们就可以在奖牌榜上排第一了哈。 嗯， 这是今天的看点。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消息。那很多足球迷昨天关注到了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发布了公告，俱乐部接受崔康熙辞职，由队内的毛义军来暂时代理主教练啊。这个公告也表示了哈，肯定了这个崔康熙康熙大帝给球队带来的一些变化哈。2019年7月出任主教练，带着球队当时深陷困境的申花队完成了保级的重任，还率队获得了19年的足协杯的冠军。2020赛季呢，遇到大面积的伤病，人员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呢，最终还是打入到了争冠组，并且获得了第7的成绩，也是感谢崔康熙指导啊，这么长时间给球队带来的变化。但是因为这个赛季开始之后呢，申花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最终还是接受哈崔指导的这个辞职的申请。那对于昨天的这个，我还是觉得挺诧异的。我说啊，不就比咱们落后2分吗？就至于换教练吗？ 嗯，当然这也不是单方的想法嘛，肯定是双方的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嘛。 对，那我们也是连线了大家熟悉的足球评论人杨天英，他认为呢，换掉崔指导也是为了解决球队的矛盾吧。 其实很多俱乐部啊，很多球队换教练的一个核心目的，不是说我换的这个人就比前面那个人好，往往大家会看到哈，被换掉的那个人，往往是无论是资历啊、能力啊、名气啊，都比新的这个人大。但是为什么要换？是因为俱乐部千头万绪，就这个球队陷入到了今天的问题，一定是千头万绪。一定是很多矛盾积累到一起，一定是很多人很多事儿的问题积累到一起。那么俱乐部不可能每一件事儿细节的挨个去解决，那他只能快刀斩乱麻，我搞掉一个最核心的人、最核心的事儿，那么其他的事情可能就解决了。新的这个毛义军的到来，如果他真的是个特好的教练，您放心，早替换李铁当国家队教练了，对吧？他连申花都没当过主教练，那恰恰证明他还需要锻炼。那么为什么他能来？第一，熟悉队伍的情况，第二，能够准确传达俱乐部的要求，第三，他可能在这个环境当中跟谁都没有矛盾，比较轻松。那么俱乐部通过把康熙大帝换掉之后，暂时解决了队内那些矛盾问题，把队内的矛盾问题暂时缓和了，让球员、让俱乐部现在放下了一个包袱，轻松去踢。其实很多的教练的抖，大家回想一下国际足球当中啊，很多教练的抖是因为恰恰它是矛盾的集合点，与其这个矛盾解不开，不如让教练走，让矛盾暂时消失，这个矛盾就会被暂时换掉。新的教练所谓换帅如换刀， 不是换的技战术打法，是换一个人心，换一个氛围，给大家换一个心情。 嗯， 我认为申花这个换帅也是为了， 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哈。那第一阶段中超联赛剩余的轮数也不多了，我们来看看形势哈。 A 组广州赛区呢还有两轮，前三名山东、广州和深圳稳获争冠组名额了。 B 组呢，苏州赛区的形势比较复杂，前五都是有机会晋级到争冠组当中的。那从目前赛程来看， B 组领头羊海港队后面还要面对的是武汉和天津金门虎，所以他们以头名的身份晋级希望是比较大的。而河南嵩山龙门随后将会面对的是青岛和广州城，直接竞争对手广州城下一轮是打山东泰山，所以说河南只要拿到两连胜也是很有希望实现翻盘，晋级到争冠组当中。 苏州赛区的情况呢就比较复杂，前五的球队呢是有机会进入到争冠组的啊。这个申花目前呢是积分落后，但是他们机会还是不少。崔康熙离开之后呢，球队有可能是重新组合，所有球队之中他们的外援应该是最齐整而且实力最强啊。后面的三轮比赛呢有可能就会实现反超。那么武汉、大连人和金门虎的已经确定是无缘前四，而像咱们跟申花呀、长春亚泰啊、跟河北啊都还有一场和最后三名的这个交手的机会。海港呢是还有和武汉、金门虎比赛没有打，那拿到小组头名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不过这个小组之中的武汉队很奇怪啊，他们既拿下了，也拿不下金门虎跟大连人，也不会轻易的输给排名前四的队，就是面对弱队的时候也不拿分啊，面对这个强队的时候呢他也不输球。河北队呢最后一场比赛呢是面对倒数的武汉啊，尹洪博等人的提前离开呢有可能会给球队产生一定的影响。 嗯，所以说这支球队因为来到中超之后，我觉得也是一支比较在积累经验当中的一支球队哈。他当强的时候也能强，当弱的时候呢也不会太弱，但有的时候你期待他有多好的发挥也不见得，这就是刚上中超的球队的一个特点哈。嗯，那我们现在国安的情况呢，天鹰认为说国安现在踢的有点四不像，踢成现在这个样子哈。 就是说国安最近的踢的好有点不像咱们自己的队伍了是吧、 嗯、对， 原来咱们国安踢的比赛是什么呀，轰轰烈烈，这个要么就是轰轰烈烈的胜，要么就是轰轰烈烈的倒下，那个3-3啊3-4啊被人给扳平了，被人给逆转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起码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们至少能打的对手没有这个招架之功了。在这段时间的国安应该说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特别平淡是吧，特别平淡，然后特别的就是缺乏这种场上的这种爆点式的感觉就没有了，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个队伍踢得有点不太像这几年咱们看的北京队了，我觉得这个感觉可能大家都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国安的问题哈，天鹰认为说国安进攻对前腰的位置要求的是非常的高，但是现在因为人员不整嘛，进攻乏力哈，来看看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来解决呀。 比赛过程当中咱们国安队的这些队员的体能肯定是成很大问题。 嗯， 因为上一场比赛在就比赛还没有结束刚60-70分钟的时候，你会发现国安队已经开始出现大面积的这种抽筋了。 嗯， 这是一个体能问题，因为咱们的队员之前国安队的比赛啊整体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国安队现在的一个战术体系变化，而恰恰跟人员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现在打三中卫，打这种3-5-2的阵型，这个是对于这种边翼位的要求非常高。但是恰恰现在国安队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两个边翼位全都有伤，我们有两个最好的国脚边翼位，但这两个人都是带着伤病踢了这两个赛季。 嗯，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全世界能够踢这个3-5-2阵型踢得好的队伍，往往都有一个特别好的进攻的这种组织的核心人物。 嗯。 你看看国安队的比赛哈，我们希望两个边路能打开，但往往边路打开的前提是在中路能够吸引对方的兵力。 嗯， 你的中路有一个能够把球打住、吸引对方兵力的人，才能够让对方的防守往中间来收缩，他的两个边路才能有空间。 嗯， 我们的两个边路的人才能够去往里面插，才能够创造出这种很大的这种进攻的这种可能性。我们恰恰是因为我们中路打不住对手，中路顶不进去，我们的边路才打不开。 嗯， 所以说现在的国安队啊，这几年以来大家回想一下，国安踢得好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好的前腰，国安踢得差的时候都是在前腰位置上面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队员。不管是什么样的打法，什么样的阵型，国安队对于前腰这个位置上的需要非常大，现在恰恰是这个位置上没有人。 嗯， 第十三轮的比赛其实从今天就开始了哈，广州赛区要先踢，今天下午的6点钟将会是广州城和山东鲁能的这场比赛，然后是沧州雄狮对深圳，晚上8点呢重庆两江竞技迎战广州，然后青岛打河南嵩山龙门，明天哈、啊。苏州赛区将会进行一系列的比赛，从下午的4点半开始踢，大连人先踢刚刚换帅的上海申花，然后呢6点半天津金门虎打北京国安，然后晚上8点半两场比赛，稍微晚一点啊，亚太打河北，海港打武汉，这是赛程的安排，也请继续关注我们国安的情况吧。 嗯，那说到足球的话，再来给大家介绍几条这个来自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啊。一场季前热身赛呢，这是西班牙人队客场对阵佛罗伦萨的比赛，最终呢双方是0-0战平，点球大战当中呢，这个西班牙人队2-4落败。吴磊呢下半场是错过了两次机会，而且吴磊这场比赛是首发出场的啊。 说的热身赛呢，罗马队也有热身哈。季前热身赛当中，罗马队是客场2-5输给了贝蒂斯。这场比赛有很多球员都进球了，像肖姆、罗多夫和曼奇尼进球，但是佩莱格里尼、曼奇尼和卡斯多普都先后被罚下了，这场比赛是8人应战的。穆里尼奥遭遇到季前的首次失利啊，这比赛还得调整吧。穆帅刚去，可能对这边的比赛节奏，包括队员的情况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啊。 另外呢，还有就来自一些杯赛的消息，这是2021-22赛季的英格兰社区盾杯的比赛，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在温布利进行的一场比赛里面的曼城是0-1输给了莱斯特城啊，前曼城前锋伊赫纳乔第88分钟呢是点球绝杀对手，莱斯特城呢50年来第一次夺得社区盾杯。 哎呦。德国杯的比赛今天凌晨首轮也进行了一场焦点战啊，多特蒙德客场3-0战胜了维恩威斯巴登，这场比赛3个进球是来自于哈兰德哈、啊、这小伙儿太火了啊，所以他们就取得了开门红。另外法甲联赛呢，今天凌晨呢也进行了第一轮的焦点战役，巴黎圣日耳曼队客场2-1逆转战胜了特鲁瓦，这场比赛埃尔哈亚姆首开纪录，阿什拉夫和伊卡尔迪连进2球把比分给逆转了。大巴黎的对手特鲁瓦是上赛季的乙级联赛的冠军，其实最近7次交锋当中，大巴黎遇到特鲁瓦都是取得胜利的，尤其还有大胜，他们曾经有9-0大胜对手的这样的经历，有点像某队和某队。 而且下个赛季的大巴黎的话，在进行人员方面的调整之后更加值得期待喽。 对、你说到这个大巴黎，你看这场比赛他们都搂着使的，内马尔和夏天加盟的巴黎的拉莫斯，包括唐纳鲁马都没有进入到这个大名单，姆巴佩倒是上了。那说大巴黎要叫谁去来着？ 谁啊？ 要签 梅西 是不是？来我关注一下梅西的情况哈。 这件事儿呢还是处在这个发酵的状态当中啊。这个我看到最新消息就是阿圭罗呢是看到梅西呢已经是去大巴黎啊，这件事情已经实锤之后啊，对巴萨是极为不满，因为他当时呢跟巴萨续约的其中的合同条款之一就是我能够跟梅西继续合作。 说据报道说哈，巴塞罗那俱乐部宣布梅西当地时间8月8号中午12点，算一下北京时间应该是下午的6点钟将会举行发布会，地点就在诺坎普哈。说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和自己的队友告别了。当地时间的星期6晚上呢，他在家里还进行了一个告别宴，请了一些好朋友去参加。说布斯克茨和阿尔巴是最早去梅西家里报到的，之后皮克也带着自己的夫人夏奇拉去了，包括好友阿奎罗哈也去参与了这次聚会。阿奎罗加盟巴萨呢，也是为了和梅西一块踢球，但是梅西要走了，他就很不高兴，他就一直抗议说：“我来是因为要跟梅西一块踢球的。” 所以说，梅西呢，这个去大巴黎之后呢，会有一系列的变动。这些变动的话呢，有些是有形，有些无形的。但是对于一支球队的重建来说呢，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目前这个还真的很难说啊。但我觉得这时候最高兴的就是皇马啊，佛罗伦蒂诺呀，你巴萨那边你这有变化了。不稳定了， 不好说。这严强以前不是分析了吗？这是一个生意上的一个怎么说纠结也好，或者是博弈也好。本来以为这个事情可能会过几天才能尘埃落定，也可能在各方博弈之后，巴萨应该会留下梅西，起码梅西自己也觉得不会走。结果这么快就决定说还是留不下啊！我们早些时候也是连线了严强，

第二就是要坚持狠抓体能，查漏补缺，恶补短板，以刻苦训练提升竞技水平，以强化体能训练加快缩小与竞争对手的差距。第三就是要处理好训练和比赛的关系，既要通过比赛不断磨合队伍的技战术配合和默契程度，又要毫不放松地抓好训练不断的触碰能力极限。第四呢，就是要坚持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充分借鉴同类型项目训练方法手段，继续坚持在体能训练、创新训练、数据化训练等方面的各项改革创新。 北京永远会添加银彩。 那刚才也有朋友说，那今天闭幕了，这闭幕式是几点呀？闭幕式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7点钟开始哈，也跟开幕式的时候是一样哈，大概时间呢是到9点半左右结束，持续2个半小时，比原计划3个小时还是缩短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哈。但开幕式的时候他们是延长了，我估计闭幕式不会哈。 对，美少女呢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还说呢，东京奥运会闭幕式她期待的就是巴黎8分钟啊，每次呢我们都会期待着闭幕式当中的 对 下一届主办的城市的8分钟啊。 巴黎8分钟到底是怎么来展示他们的优雅和他们的自由，包括他们的想象力的哈。 是的。 2020年东京奥运会闭幕式的理念呢，翻译过来应该是我们共享的世界，看看哈他们这个主题如何来展示。那按照之前的计划，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哈，说会以启程转合4步典礼来组成。那当然这个策划的过程因为各种这个事件临时发生，所以咱们现在也不能够就一定说是这样，反正按照计划是这样哈。 所以说明天这个闭幕式开始的时候呢， 今 天开始的时候呢，才能揭开所谓神秘的面纱， 是 太过于神秘了哈。 今年这个开闭幕式有很多大家不适应的地儿哈，也是大家纷纷吐槽的地儿，毕竟也是一个文化的聚会，也请大家领略不同的文化风景吧。 另外呢，先人北塞说了，你们节目怎么样呢？明天是不是回归正常啊？ 啊， 其实我们呢，从19号开始给您带来《人在东京》特别节目的这种节目的 形态 啊，一直持续到明天，明天才是我们《人在东京》特别节目的最后一天。 对， 也就是到明天晚上的《体坛夜话》还是9点到10点30分1个半小时的时间结束以后呢，从8月10号开始的话呢，我们的节目呢。从内容这方面呢，就要进行了这个 转换 到我们以往所关注的联赛啊，包括日常的体育的一些内容啊，但是时间好像还这样。 目前时间是您熟悉的时间，就是7点到9点，晚上是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我们尝试一段时间哈，看看大家喜不喜欢这种方式。你也可以时刻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告诉我们您听节目的感受哈，是喜欢不喜欢，有哪些建议，随时的跟家里人进行沟通哈。 而且10号之后的话呢，这个我陪大家的时间呢就少了很多，几乎就不陪了，几乎就不陪了。 做领导工作总是这样的吗？ 什么做领导？ 抓大放小， 这必须要去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放在任何位置上的都是一颗螺丝钉。 当然，今天晚上呢，这个9点到10点半时间段，还是我跟孟群陪伴大家哈。是这一时间段，我们两个最后出现在奥运的时间里了。我们今天将会请到两位嘉宾， 神秘嘉宾。 一男一女保持平衡，也是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的理念，男女平等。 对，其实呢，给大家感觉的话呢，今天晚上闭幕式之后的话，可能奥运会就要结束了。但是明天早上呢，我们的雄鸡唱小节目呢，还会有这个闭幕式的内容，关于一些这个奥运会的一些盘点。那明天呢，我们的一天的节目呢，还会有一些反思。 没错啊。美少女说，那我希望中午也有个体育节目。以前有哈，也专门有体育类的，看看吧，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也会考虑哈，是不是？ 这个只要是大家喜欢的我们就去做，不喜欢的不做。 所以也是让大家时刻跟我们保持联系嘛，提出您的建议哈。有朋友说我要看看这闭幕式上还有什么超出人们想象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在剩下不多的这个互动环节当中，您就会可以展开想象。 晚上还是我跟孟群陪伴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全天的东京快报，以及晚上7点到9点的人在东京特别节目哈。好，那今天这个时间段陪伴您就到这儿了， 晚上再见。